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78集，影子军团。 这是什么？ 见到眼前如此瘆人的景象，江瑶的背脊顿时阵阵发凉，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迷雾中那群诡异的影子，却见那些影子既不像人也不像动物，在迷雾的遮挡下显得形状不定，飘渺难辨，而影子周围的迷雾则泛着盈盈微光，仿佛被撒上了一层星屑一般，跨越着奔腾的江河，带领着庞大的影子军团朝着对岸徐徐逼近。摄人心神的铃声越来越清晰，即便江瑶有意识地捂着耳朵，脑袋还是感到了些许恍惚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发觉自己的双腿像是缠上了一层无形锁链一般，被牢牢禁锢在了原地，就连呼吸也变得有些困难了起来。急促的心跳充斥耳畔，这让江瑶的神经不自觉地开始紧绷，而此时陆星月的面色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显然受此番铃声影响的不止他一人。所幸一旁的三足乌似乎是觉察到了两人的不适，抬手轻轻一挥，一道法术光晕过后，江瑶两人的脸色才总算好转了些许。 哼，原本以为经历了前阵子的鬼门事件，今年幽冥界那边会暂时封闭鬼门，没想到竟然还是召开啊。 三足乌抬起头，神情严肃地注视着车窗外江面上那一大群影子，喃喃说道。 鬼门？ 江瑶闻言一惊，立马想起了当初那道被司幽用龙骨钥匙强行撕开的空间裂缝，而通过那道所谓的新鬼门侵入地界的异化怪物傀儡亡灵。傀儡亡灵更是给地界带来了一场灾难，如今见到眼前的这番奇特景象，再加上三足乌口中鬼门的描述，这不禁令江瑶产生了些许不好的联想。 这些影子难道是傀儡亡灵？ 强烈的不安催动着江瑶心中的焦躁，他忍不住转头对饕餮轻声问道。 傀儡亡灵？ 饕餮眉毛一扬，笑着嘲讽道。 哼，傀儡亡灵是被制造出的异化怪物，他们可是有实体的，怎么可能在水面上走？再说了，他们也不可能那么老老实实的排队啊。 那这些是？ 这些是具象化的思念。 三足乌突然开口说道， 每年的清明节与中元节，人们都会举行祭奠活动，追怀先祖，而幽冥界也会在当天短暂开启空间结界，也就是鬼门，将人们对祖先的思念接入幽冥界。 思念这东西也能被具象化吗？ 江瑶诧异道。 为什么不能？ 三足不屑地瞥了眼江瑶，像是听到了一个愚蠢的问题。 情感也是一种能量形式，尤其是思念这种情感所散发的能量更胜于普通的感情，在每年清明节、中元节这类祭奠先祖的传统节日，地界会聚集着人类的大量思念能量体，而这些能量一旦被不怀好意的妖魔吞噬，恐怕会造成三界动荡，因此幽冥界才会在那两天联合清明之神与中元之神打开鬼门，将人们的思念能量引入幽冥界，这也是为了维持三界的能量平衡。你看到的那些发光的物便是能将这些能量具象化的法术。 原来如此。 江瑶恍然。 不过刚才那铃声又是怎么回事呢？ 我刚才说了，那是阴兵铃。 饕餮摇摇头说道。 思念能量体那么宝贵的东西，送货的时候怎么可能不做保护？要知道觊觎这东西的家伙可多了去了，所以啊， 幽冥界那边会派一批使者专门护送，而这阴兵灵就是那些护送的家伙所用的法器，可以斥退那些妖魔，又可以给那些无意中撞见的人类洗个脑。喏，就像他一样。饕餮说着，指了指驾驶座上的中年汉子。只见那汉子早就把头一歪，睡得死沉，要不是江瑶和陆星月有三足的法术保护，估计也是这副不省人事的状态。 原来从前那些阴兵借道的传说，只是正好撞上了幽冥界，在护送这些思念能量吗？ 江瑶呢喃道。 那如果被幽冥界护送的使者发现了我们，会怎么样呢？ 哼，谁知道呢？一般撞见他们的，不是被洗脑，就是神秘消失。你要是那么好奇，不如亲自试试，说不定还可以再带你去幽冥界玩一圈呢。 饕餮笑着，脸上的嘲讽不加掩饰，而江瑶也看出了对方在拿自己开涮，便也懒得多言，乖乖闭了嘴。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， 三足注视着江面上那片影子军团的行进方向，微微眯起了眼。 方向不对，根据我的感知，鬼门并没有开在这一带，也不在他们现在行进的方向上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特意把那些思念能量体往江对岸运送？ 江对岸？鬼城？ 江瑶心神微动，忽然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片飘渺的影子军团，想要仔细辨别队伍的具体方向。但就在这时，他猛地觉察到似乎有股冰冷的视线穿过重重迷雾，如冰锥一般从公路下方的江岸射了过来。 糟了！ 就在那一刻，车内所有人的脸色顿时一变，察觉不妙的三足立即反应了过来，伸手一挥间，整车的灯光霎时湮灭，连路边的路灯也随之暗了下去。浓浓夜色笼罩在整条公路，也将众人的身影掩藏在黑暗之中。惊魂未定之间，江瑶这才发现刚刚那视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。只见一道人形黑影悠悠地出现在了远处的江岸上，就这么默默抬着头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江瑶等人所在的方向。 谁？ 江瑶按着心脏剧烈跳动的胸口，刺骨的寒意与不安如毒蛇般叫上了他的背脊，求生的本能驱使着他保持着静默，仿佛只要一个不慎弄出动静，就会陷入万劫不复。奔腾的江水在风雨中不断拍打着江岸，而那原本行进中的影子军团似乎也像是得到了某些指令，忽然停了下来，似乎是在等待后方江岸上的那道人形黑影。只是那道黑影不但没有跟着影子军团行进，反而转身面对着公路的方向，像是已经发现了江瑶等人。 你们两个车里待着，别乱跑。 饕餮轻声说着，伸手一把拉开了车门，俯身钻了出去，而三足也随之下了车。 这股气息该不会又是…… 三足望着远处的那道黑影，眉间紧皱。 哼，究竟是不是，抓住看看就知道了。 饕餮冷哼了一声，赤色的眸中寒光闪过，然而还没等他有所行动，忽然听见一阵嘈杂的行驶声由远及近传了过来。就在下一刻，一道刺眼的灯光从公路前方的拐角处猛地闪过，只见一辆货车愣不丁地出现在了饕餮的身后，伴随着急促的刹车声与刺鼻的橡胶摩擦味，那辆货车擦着饕餮的鼻尖，堪堪停在了他的面前。而饕餮却是依然神情自若，连眼睛都没眨，像是早就料到了车不会撞上来似的。 我去，谁他妈半夜三更杵在公路上找死啊？ 暴躁的怒骂声从货车驾驶位传了出来，只见一个青年司机探出半个身子，指着饕餮骂得面红耳赤， 看来是气得不轻，而饕餮压根没有理会对方，转头再次望向下方的江岸，却发现此时江岸上的那道人影早已消失不见。不仅如此，连江面上那群影子军团也如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哼，竟然逃走了。 饕餮撇撇嘴，一副不甘心的样子，而边上的三足乌则望着人影消失的方向一言不发。从他脸上的凝重看来，显然也是心情不佳。 我说你们他妈聋了吗？老子急着送货呢，别挡路。 司机的斥责声不绝于耳，三足乌从沉思中回过神，不满地瞥了眼货车司机。 而目睹这一切的江瑶和陆星月一看事情要闹大，赶紧从车上跑了下来，一人一个把三足乌和饕餮拉到了边上，对着司机陪着笑脸说道： 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的车抛锚了，在修呢。 修车跑公路当中干嘛？神经病。 司机愤愤不平地啐了一口，但也似乎没心情再继续纠缠，于是便油门一踩，呜的一声扬长而去，还差点溅了江瑶等人一身泥。 你们没事吧？ 眼见风波过去，江瑶稍稍松了口气，他看了眼空荡荡的江面，随即又小心地将询问的视线移向了饕餮。 刚才是什么情况？之前岸边的那个人影难道是护送能量体的幽冥界使者？ 哼，那才不是什么使者呢，搞不好是……话说一半，饕餮忽然似有所感地转头看了眼身后漆黑的公路，随即与边上的三足乌对视了一眼，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没有说下去。 总而言之，处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赶快走吧。 三足乌摇摇头，转身走向出租车，顺手对着车里呼呼大睡的中年汉子轻轻一挥，随着法术光芒的闪过，那中年汉子像是忽然从美梦中惊醒了一般，茫然地睁开眼睛看看左右，似乎一时没搞清楚什么状况。 哎，啥情况啊？我怎么睡着了？ 中年汉子抹了把嘴边的口水，一脸懵地看着拉开车门重新坐进车里的江瑶四人，像是记忆出现了断片。 那个，刚才咱们尿急出去上了个厕所，不是让您在这等我们一会儿的吗？怎么您忘了？ 陆星月随口编了个借口忽悠着，而那中年汉子也不知是被洗脑了，还是受了三足乌的法术影响，脸上的茫然又多了几分。 哦，是这样吗？好像的确是啊。 中年汉子挠了挠脑袋，很快便放弃了纠结，再次发动了汽车。 各位坐好了，前面就是县城了，咱们很快就能到了。 破旧的普桑车从沿江公路上逐渐驶离，而就在江瑶等人离去后不久，另一道神秘黑影悄然出现在了公路一角，在对着远去的出租车凝望片刻后，便如幽灵般消失在了风雨夜幕之中。